上，闯进过地老天荒。你说爷爷煮的老龙汤，古旧的模样。你说你温柔善良，我愿我内心要强。却被时间流放，我们都太假装，让回忆那么伤，连后来想起这段青春泛起了泪光。爱是有多荒唐，恨也能醉人肠。我忘了自己，忘了和你那晚的月光，将自己捆绑。我还痴心妄想能对你诉衷肠，我细数过往回忆里的疤痕那么长，累积成伤。 救救我！